星岛外是卡 DNI Capital 购物牌陈小平道，现在四名的报告加牛新闻，本地出现今年奥密克戎亚型变种毒株 BA.4 跟 BA.5 的冠病社区病例，卫生部公共中发现两起 BA.4 病例跟数起 BA.5 病例，三日两在扩展之后都自我隔离。主席本地透露才出现前两种亚型变种毒株LU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力将前两日毒株列为输冠切变种病毒。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下谷较3000起以下报2651起，保护随一两半时。卫生部文章的数据显示，多数新病例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都暴露密共较1.39，目前有274人调查意愿，其中36人需要用其捐给九月人在加好棒棒地料。正在 LU 红红机因需发电与环境波动和海洋，在丹麦首都各邦下工扩展感染官办，已出现相应沙牙或修改流鼻水的症状，以表示将自我隔离回归，并且也退地回国庆听。苏曼氏为细仔，奥斯苗十一在老就年因被千归难高端参加庆典，不过苗方谨慎办活动，对老朱兴帮区振兴热死，一位一些段数点下因素应接，并且要求新长莫龙在户外或者室内都必须戴口罩。高泽医生李显令总理在社交网站提供表示，真高兴我国在对抗冠病疫情的道路上看见曙光，我成都的参拜仪式几乎恢复到疫情以前的状态。对住各场活动规范十个档案，已经有追究食自家民政俱乐部以及食肆业居民委员会跟联系网规范卡拉 OK 兴趣组跟各场班。一名协会得好星岛妹圣王宋翁斯表示，随着安装管理措施放宽，卡拉 OK 兴趣组跟各场班正在逐步恢复。公众爱来教练讲记民众俱乐部居民联系网讲居民委员会暂缓顺进。国防部长汪英雄已经表示，希望中美两国能够弘扬国内稳定因为协助打造更强大可持续跟公办的宗教体系。不过一在爱沙尼亚出席隆纳的美丽会议室之处，对美国的声音无法确定自己的目标是不能够实现。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受力，我国乒乓队在女子团体决赛中无法抵挡泰国的强大攻势，未行以0-3败北，自吃大明白，即使我国自1999年以来透露出初食之夜项目的关公，简要新闻报告完了。